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五十六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九叔师徒三人呢就去咗棺材山僵尸林去攞呢个棺材捆。点知呢呢个大师伯喺后面搞风搞雨，原来系个局嚟嘅，就系氹佢去僵尸林度攞棺材捆，然之后呢控制嗰度啲僵尸諗住搞死九叔佢哋。咁俾佢搞搞，九叔手上面嗰只流嘅月光呢就俾风吹走咗啦。而文才同秋生啊，虽然顺利咁攞咗棺材捆含喺口里面，点鬼知啊，一阵阴风刮过嚟，文才讲一声：哇，好冻啊！搞乜鬼啊？啱啱讲完啫，所有僵尸望住佢，一步一步跳过嚟。秋生吓到倒后两步，将到僵尸棍就传翻俾文才，当堂成个人就舒服晒。但系又奇鬼怪，突然间一阵阴风刮过嚟，做乜鬼嘢啊？喂，你冇咩嘛？啱啱讲完啫，所有僵尸啪咁样拧转头，望实文才同秋生两个。文才攞只手揞住自己把口，望望秋生。秋生即刻捻住个鼻，向后褪咗两步，嘣咁一下撞到啲嘢。两条友拧转身一睇，僵尸王就动静喺地后边。两条友当堂就哇咁样吓到嗌出嚟，棺材捆呢？符合咁就飘走咗，所有僵尸围住佢哋系咁就跳过嚟。秋生一惊，用只脚一踢文才啰柚，文才啊咁大嗌一声，成个人弹起。秋生啊趁势一跳跳起，攞把口一吸一冚，将棺材捆吸翻喺自己口里边。唉，啱啱传俾文才，依家又嚟过，当堂冻到佢成个人笪咗落地。文才见到秋生咁啫，大嗌一声。哎呀！一转身，一碌就碌咗僵尸王个裤囊，所有僵尸跳过嚟，用只手一叉就叉住僵尸王条颈。佢话僵尸咧都系闻人气闻呼吸嘅啫嘛，面前咁大只嘢冻喺度，唔捻你捻边个？僵尸王咧俾所有僵尸咁样捻捻住，噗咁喷出啖尸气出嚟，两只手一挣，所有僵尸咧你眼望我眼，好迷茫咁周围喺度跳。只听见后面一声大嗌：两个快弹开！九叔啪一下在树上面跳翻落嚟，所有僵尸一闻到除啫，齐齐齐咁拧住面对住九叔系咁跳过嚟啦。咁秋生同文才咧仲喺僵尸堆里边噶嘛？九叔见系咁啫，拿起嚿石仔瞄准住文才个头，一粒石仔掟过去文才度，啪一下，文才一揞住个头，哎呀咁样嗌咗一声。所有僵尸全部望翻转头，文才一踎踎低望望秋生，秋生就系不远处捻住个鼻系咁而啲震喺度躝紧，见到僵尸周围咁跳啫，两条友啊博大雾系咁躝翻转头啦。秋生一拉拉住文才，指指自己，意思就系话：喂，交换嚟！文才啊，岌头合埋只眼，一啖啊嘴落秋生度。秋生将棺材裙一串串开咗，唉，咁唞一啖气。我唞气又唔紧要啊，你唔好咁大力得噶。所有僵尸一闻到除啫，霎时间又拧转身，但因为僵尸太多，空间相对细，啲僵尸伸直手噶嘛，一拧转头，你撞我啊，我撞你，立立咁乱。文才同秋生冇计啦，两条友啊，焗住黐埋一齐，踎低个身喺啲僵尸堆里边左穿右插。文才顶唔顺啦，拍拍秋生。秋生望望佢，唉，死呀死啦，又接嗰棺材捆，咁亦都算佢两个好彩呀，震腾腾躝躝下又真係俾佢哋两个行咗出嚟咯。九叔个离远夹实佢哋㗎嘛，係咁入佢哋过嚟啦。点知喺呢个时候呢，大师伯又喺后面搞风搞雨啦，见住法坛上面嗰啲木头乱作一团，把心一横，抽出黑色嘅桃木剑，对住中间两块木板一劈。随即嘅左手一卷，将最大嗰个木板一攞攞起身。而与此同时啊，喺僵尸林嘅周围，啲棺材板啊无啦啦就见空咁爆晒，现场啊已经够混乱噶啦。棺材板咁一爆，秋生同文才只觉得烟尘滚滚，都未嚟得切走去九叔嗰度啫，俾啲烟啊逐到咳都咳唔切。 九叔见就感情型，弊啦，正系束手无策之间，凑成个细细声喺文才耳边就讲啦：喂，棺材菌呢，至阴至寒嚟噶嘛，人啊受唔住嘅，鬼应该得噶。文才含住棺材菌，一见到秋生咁讲啫，又啱噃，唔理咁多啦，拱开啲僵尸，一吸气，荔枝靓靓，呼呼呼咁一下，荔枝就出现啦。 喂，你哋两个做咩啊？咁大阵仗嘅？ 秋生啊，指指文才， 荔枝，喂，嘴佢啊！ 我猜，无啦啦做咩要嘴佢啫？ 文才嘅系咁，一拿拿住秋生嘅面过嚟，啜咁一下，又传咗俾秋生。 吓吓，咁啊唔啱啊！你嘴佢啦。 黎姐见住两个大男人用个嘴喺度喘气，即刻撒手剑灵豆。 哇！乜你哋咁核突噶？ 话都未讲完啫，黎姐见到所有僵尸系咁飙晒过嚟，闪身一飘就飘上树。文才同秋生啊冇计啦，吸一啖气，捻住个鼻又踎翻低啦。九叔喺外围见到，粒粒乱，有冇搞鬼错啊？理都唔理啦，成个人冲入僵尸群里边，一脚一个，将啲僵尸一个个踢飞晒。见到文才啦，一滴滴佢起身， 棺材群呢？我攞住我。 九叔眼见住后边只僵尸系咁啊飙过嚟，一搭文才嘅膊头，自己一个旋身，后腿一踢，砰咁一下，将只僵尸踢飞咗，捉住文才一碌就碌咗隔篱。文才又想将个头担去师傅嗰边，九叔一见到，砰咁一下中落文才个肚腩嗰度，文才哎呀咁样嗌出嚟，棺材菌随即就飘出嚟咯。九叔望住棺材菌飘出嚟，纵身一跃，后一吸，将棺材菌吸去自己嗰度啦，捻住个鼻，入入手，叫秋生同文才推去树林嗰边先。自己一个人咧，两个闪身就飙入僵尸堆里面，啱啱好就碌咗喺僵尸王身后边。嗱，而家场面就咁嘅。嗱，僵尸林咧就得一条路嘅啫，里边就好似个水袋咁，僵尸啊全部喺个袋里边，圆环形嘅。而九叔咧就咁啱喺呢个水袋中间，佢啊将文才同秋生咧入咗去路口嗰度，见住文才同秋生置身喺出口位置啦，一放心。啊！咁样大嗌咗一声，所有僵尸回身啊，撵九叔啦！九叔啊，唞足两啖大气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嗌一声：秋生！秋生嗌啦，喺度！所有僵尸拧翻转头，又望望秋生嗰边。九叔见啲僵尸唔为意啊，凌空一跃，一个空翻喺半空啊，左脚掹一个，右脚掹一个，一支箭咁啊，飙去出口个位置。而咁啱呢个时候呢，黎姐就喺佢哋身后边，文才同秋生见到九叔含住棺材滚系咁冲过嚟啊，哎，都唔知传俾边个，两条友呢对望一眼，趁住九叔准备飙到埋身啦，三米、两米、一米，不约而同两个一齐踎低，九叔一惊扑咗个空，但系身形啊冇停噶嘛，只见面前有道白影。个嘴已经吸进咗黎姐的嘴啦，黎姐被九叔直线咁嘴过嚟，完全都冇反应，望望九叔，棺材菌就传咗喺自己身上边。咁由于鬼本身阴寒之物，棺材菌含喺嘴里边冇乜嘢嘅，但系黎姐咧突然间系觉得唇干舌燥，望住九叔个样子，竟然系晕晒浪咁啊！九叔见到自己做乜嘴咗个女鬼嘅？一吞吞口， 你 都未理完啫。九叔两步吞开，黎姐呢眉眼含春，摸摸自己个嘴，再望望九叔，个样啊怕怕丑丑咁耷低头。突然间脑后风声一响，九叔个谂都唔谂，一耷低头，一只僵尸爪贴住个头系咁扫咗过去啦。九叔个耷低头一望，哇，原来只僵尸王啊！九叔一个碌地沙，碌咗僵尸王后边。左手按地，右脚兜头一脚，咁一下，啄正僵尸王后尾枕。僵尸王向前中咗两步，一望望见黎姐啫，你自己啲棺材菌喺啲女鬼身上啊！黎姐见到僵尸王咁核突嘅样，哎呀，揞住块面，一飘就飘咗上树。僵尸王扑咗个空啦，而呢个时候咧，九叔个转移身影，两步闪咗秋生同文才隔篱。捻住个鼻，细细声揿住你两讲啦。 嗱，你两个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明唔明啊？ 明啊，师傅。 我知啊，分头行事啦。 一讲完，三个人即刻就分开。前面啲僵尸咧，仲乱作一团，系咁周围喺度跳。啱啱都讲咗啦，出口系一条路。只见文才同秋生啊，两条友仔以最快嘅速度闪着僵尸王嗰边。僵尸王企喺出口冇几远嘅地方嘅啫嘛。文才一拍僵尸王头，喂！僵尸王拧转头对住文才照过去啦。呢个时候咧，秋生就喺僵尸王后边一脚伸咗过去，将僵尸王踢翻去僵尸林中间嗰位。所有啲僵尸咧，你一只我一只，咁啊向住僵尸王嗰边一齐跳过嚟碾人啦。僵尸王被踢到中前两步，拧转面又想捉人啦。文才见到僵尸王啱啱拧转身啫，捉住佢条鞭，右脚向后一闪。屁股一浪，背脊贴背脊，一个过肩摔啦，一摔一揈，成只僵尸俾文才抛咗后边。秋生亦都随即贴住僵尸王嘅身边，系咁冲过去，大啖吸两啖气，一捻又捻住自己嘅鼻啦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，早就已经布袋里边攞咗粒丸仔出嚟，又里边又搓啲硫磺粉吓，又整紧秘密武器啦。只见到前面咧，所有僵尸围住僵尸王。秋生同文才咧就喺僵尸王隔篱嘅啫，只见九叔捻好一粒药丸，攞到黄符一包包起身，随即右手一翻啊，一道黄符喺手上面啦。只见九叔啊攞起只黄符，接成一纸飞机咁样，一飞飞向天上边，随即剑指一舞，三味真火，啪咁一下，黄符着啦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咦，信号弹嚟啦！随即两条友一齐起身，就挨喺僵尸王两个耳仔边，啊咁样大嗌咗一声，所有僵尸走一齐咬咗僵尸王条颈度。文才同秋生大嗌完之后，即刻就踎低，顺势就一捞。僵尸王见到咁多僵尸，连自己啊嬲啦，一啖尸气擘大口，一声大喝。九叔见到僵尸王擘大口啦，身边所有僵尸都围住佢嘅，随即将左手用黄符包起粒药丸，一炮一弹，成粒药丸弹出僵尸王口里边。眼尾一睄，见到秋生同文才已经碌咗去树边安全嘅地方，两条嘢仲匿埋添。九叔个嘴角一扬，两只手一拍，右脚向住地下，嘣嘣嘣抌咗三下， 急急如律令，爆！咣咁一下， 啱啱僵尸王吞咗嗰粒药丸啊，好似个手榴弹咁，直接爆咗僵尸王嘅头，而爆出嚟嘅符粉碎片咧，全部中晒隔篱啲僵尸。同一时间啫，大师伯个法坛上边啊，所有啲木牌全部烧着烂晒。秋生啊，跌跌撞撞行翻过嚟，哇，师傅厉害啊，一粒霹雳雷珠，僵尸团灭、啊。 海来来师傅真系劲爆啊！真系， 九叔就讲啦， 呢啲咪叫擒贼先擒王咯。 秋生同文才了了俾炸飞咗啲僵尸，哇，咁快散晒，一定要叫九叔教自己先。话师傅你啊真系英明神武，神机妙算啊！ 海来来师傅仲英俊潇洒添喎。 九叔啊，拨一拨自己头发， 使乜讲啊？ 林公子。 九叔听到打咗个冷震，呢度冇人姓林啊，得我嘅啫。望望周围，只见到咧前面一个白衣飘飘嘅靓女阿黎姐啊出现咗喺面前。九叔个谂翻起，啱啱仲嘴过只女鬼嘅添，咪有啲唔好意思啦。 头先头先 呢个棺材裙呢，我都要俾翻你噶咯噃。 秋生同文才一下就拥上前。哎，俾我啊！ 系来来，俾我都得噶，我冇问题噶、啊。 黎姐哼咗一声，一句就得过去啦。我唔中意嘴你哋啊，我中意嘴佢啫。 九叔都未反应过嚟啫，只见眼前白影一闪，黎姐一副香唇就已经嘴落九叔嗰度啦。秋生同文彩隔篱睇到，系咪咁耐未嘴个人，嘴到咁尽啊？你睇师傅啊，硬晒脚咁仔啦。九叔一拱就拱开黎姐。哎呀，在徒弟面前被这女鬼这样来搏懵啊，真是面都没啊，同时棺材裙又冻啫。 丽姐呢一副意犹未尽咁嘅样，抿抿自己嘅嘴角，望住九叔。 林公子， 九叔一闪身退返文才同秋生身边，冻到嘀嘀咁震。丽姐望住九叔讲啦： 林公子，我係鬼嚟㗎，我唔怕冻㗎。嚟呀，你嘴我呀，你嘴我啦。 秋生就讲讲师傅啦：喂师傅，有得食唔食？最大恶敌喎。文才都讲啦：哎呦，以嘴还嘴啫，系嘛师傅。话都未讲完，九叔一锤就执落文才个肚度，文才痛到啊咁叫咗一声。九叔个锤即用左手一啷，啷住文才个口，一捋，将棺材滚捋俾文才，一合合住佢，唉，舒服晒。跟手个回眼望望丽姐，见到丽姐咧眉目含春咁望住自己，九叔打咗个冷震。 你两个啊，将棺材滚送翻大石伯嗰度。 一讲完啫，拧转头啊，走都走唔切啦。文才成身冻到嘀嘀震，一搭秋生膊头，谂住喂兄弟帮手挨嘢咧。秋生一揿揿住佢口，喂，你自己话你一力承担噶，唔好望住我啊。咁好啦，棺材捆就攞到啦。咁当然，棺材捆呢样嘢都系大师伯谂住装鬼地弹弓嘅啫。咁攞咗翻去之后，跟住又会点呢？你话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下次再讲啦。